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，你一定会一定会到达的那天，他们会看到你分离流的汗水，会催化着就在此刻， 我们都会陪着一起见证你每个重要的时刻， 我们都会陪着不为失败，你会锤炼成更好的人， 就算他们冷眼嘲笑着命运又划了几道伤痕，我们都会陪着一起见证你每个重要的时刻， 我们都会陪着不为失败，你会锤炼成更好的人， 听我们争 拜头到老，哎，罢了。